落，我无法再懂。握你的手。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集美家居定慧桥商场8月11日至8月13日省钱聚会重磅来袭，现金20倍翻，众多家电大礼买就送。地址海淀区阜成路68号，咨询热线88127957。 匠心同行，共赴荣耀。广汽传祺现已入驻房山澎湃汽车公园，即将盛大开业。详询北京长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电话89368777，89368777。 959资讯快报。 依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意见和宣传转型方案要求，为营造打好蓝天保卫战的浓厚舆论氛围，彰显改善大气环境的决心和行动，近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人就打好蓝天保卫战接受涿州电视台记者采访。据悉，为更好地开展相关工作，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进一步强化四个意识，把责任扛在肩上，任务抓在手上，细化工作举措，创新工作机制，严格落实标准，多次与相关部门联合行动，依法对相关企业进行整治、关停、取缔，抢时间、抢进度，确保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打好本市的蓝天保卫战，以出色的工作成绩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8月5日，涿州青联委员十余人相聚国栋水务集团，参观感受企业文化，学习交流发展经验，有针对性的了解具有悠久历史的知名企业的文化魅力。通过参观考察、对话交流，还感受到国栋水务历经20年发展的企业文化魅力，深受震撼。为整体推动涿州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营造文明有序的市容环境，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清凉寺执法队依照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的相关规定，联合派出所、局督察科、环卫处、宣传科等部门联合执法，于8月3日对辖区内废品回收站进行了集中整治，统一清理道路两侧的违规堆放物、标识牌、建筑渣土，方便了市民出行，净化了市容环境。 言行体现修养，举止彰显文明。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give me a second, I need to get my story straight. My friends are in the bathroom getting higher than the Empire State. My lover, she's waiting for me just across the bar. My seat's been taken by some sunglasses asking about a scar, andI know I gave it to you months ago. I know you're trying to forget, but between the drinks and subtle things, the holes in my apologies, you know, I'm trying hard to take it back. So if by the time the bar closes and you feel like falling down, I'll carry you home tonight. We are young. So let's set the world on fire. No, I know that I'm not all that you got. I guess that I just thought maybe we could find new ways to fall apart. But our friends are back, so let's raise a towel, 'cause I found someone to carry me home tonight. We are young, so let's set the world on fire. We can burn brighter than the sun. Closes and you feel like falling down, I'll carry you home tonight. 人能仰望。 就是幸福。谁懂得追寻的孤独，爱始终飘渺虚无，我始终一步一步忘了归途。我不停不停付出，我忘了忘了结束，一直的苦。昨天太多深情呵护，我爱你怎会是盲目。我不断不断陷入，太过太过在乎，想把你留住，看不到爱情的归宿，心永远不会平静，会满足。我不停不停付出，我忘了忘了结束，一直的苦。昨天太多深情刻骨，我爱你怎会是盲目。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嘉欣。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电台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啊，如果您有想听的歌曲，或者您想跟家人、朋友、爱人分享一首歌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点击听主播，跟我进行实时互动。也许下一刻就是您点播的歌曲。这一首歌呢是周传雄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刘德华大哥的《冰雨》。

情如相守相随，你最真。 Mine, mine. I want you, babe. I'm

这里都是你，全部是你。